郭林对于乔家的话没有做出什么表示，他知道乔家后面还有话说，无缘无故的他不会提起之前已经有过结论的话茬。乔家笑笑， 就警察来说你还真是聪明的让人讨厌。 他索性蹲下来跟郭林齐平地对视着， 你自己抓他铁定没戏，但是如果我帮你，八成你还有点机会。 这次换郭林发问了， 为什么要帮我？ 当初说要绝对不掺和暴风这边事儿的人是乔家，现在主动请缨的人也是他。乔家笑眯眯地喷了郭林一脸烟，嘴角掀起的弧度看不出几分真假。 我想泡你呗。 泡我不用做这么大的牺牲。 郭林竟然没跟乔家急，他还是保持着刚才的角度，探究的视线却没有片刻放松。 你既然知道暴风这么难招惹，自找麻烦不是你的风格。 自找麻烦当然不是我的风格，但是已经被麻烦找上门了，我总得想个退路。 乔家站起来，单手插在兜里。 我是不清楚他干嘛非要跟我过不去，可是现在已经被扯下水了，想上岸也没那么容易。 乔家的打算是，与其被暴风当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舍弃掉的棋子，他不如反客为主。现在如果让他在暴风和郭林之间做个二选一，他一定选择相信后者。他不想被迫跟着暴风拎着脑袋过日子，那条路看不见半点光亮。所谓识时务，就是要看清楚到底哪边才是自己走得起的独木桥。郭林大约能猜出他的心思。 那你有什么计划？ 现在能有什么计划？我连人家边儿都没蹭着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我总觉得黑狗跟暴风有点关系，他一直都不太喜欢在台面上露面，现在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，不可能没有原因。 烟抽完了，乔家的心情奇异的比刚才好了一点，他用脚踢了踢郭林， 走吃米线去。 郭林一抬手腕， 这都几点了，你去哪吃啊？ 那家店应该还没关。 乔家说完，不耐烦地把郭林从地上拽下来。 妈的，我这一天什么都没吃，饿死了。 应该说他是提心吊胆心神不宁了一整天，就算有东西端在他的面前他也没胃口了。郭林拗不过他，终于还是被拽着走了。走了挺久，好不容易找到个车站，一共也没几个人的街道上，俩人站在站牌底下看着几个冷冷清清亮着灯的小铺子。没话找话，乔家随口问了一句， 郭林，你要是不做警察了会干嘛？ 没想过。 你这人也忒无聊了。 那如果说你没混上黑社会，你会干嘛？ 我会干警察。 乔家答的倒是挺快，他故意又重复了一遍，还特意放慢了速度。等他说到第二遍时，郭林才从干字上面读出了乔家不怎么好笑的冷幽默。他摇了摇头，都懒得搭理。不过乔家倒是不在乎他的反应。 你信不信，每一个小混混几乎都想过做警察。 那为什么背道而驰了？ 大概是因为想是一回事儿，做是一回事儿吧。 那些蹲在天桥底下的流浪汉又未尝没做过一夜富豪的美梦。不过人生大抵都是如此的，你想的跟你真正能够攥在手里的东西多数时候都不成正比。公车上除了司机已经没人了，乔家跟郭林随便找了靠后的位置坐下。出于诡异的理由，两个人没坐一起，而是一前一后的，一个坐在过道边上，一个靠近窗边。外头的街道上也没什么人的样子，明明天气还没转凉，按说这个时候外头应该到处都是出来溜达的闲人。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似乎是受心境影响，乔家觉得城市里透着的全是死气。郭林的余光一直能看见乔家，两个人却没话可说。 过了一会儿，他突然把自己的 T 恤脱了，扔给乔家。 换了。 后者抓着衣服愣了一下。 什么意思？ 你刚才把司机都吓坏了。 他刚才上车就觉得司机眼神不太对劲儿，不过一时没反应过来。现在想想，乔家到现在为止还都穿着那件带血的衣服。乔家这才反应过来。 我操！ 横竖这车上也没有其他人，乔家没做多想就把衣服给换了。但是等他换好了才反应过来，郭林这儿还光着膀子呢。 你是打算这么下车出去晃的？ 虽说以郭林这长相和身材不至于影响市容，不过好歹也是个人民公仆，这么高调似乎不太合适。郭林笑了一下，把乔家那件衣服翻过来直接套上了，反正大晚上也不会有人特别注意，只要不太显眼就好。 既然这样，你干嘛非要我换了呀？提醒我一句，我翻过来穿就得了呗。 乔家觉得郭林还不够费劲儿的，折腾这一大圈有什么必要？郭林则是挑了挑眉， 这衣服我穿在身上不会有人多事，换了是你走不了两步路就被人查的。 气场不同，乔家骨子里都透着一股子小混混的痞子样，这衣服上的痕迹配上他实在是太扎眼。乔家冷哼一声不做表态，到了地方俩人下车，总算是比刚才多了几分人气。果然店面还没打烊，他们还是习惯性地坐在靠近角落的地方。乔家点吃的，郭林要了两瓶啤酒。乔家拿起酒瓶碰了碰郭林手上的酒。 如果抓到暴风，我还有命在，下次这顿酒就我来请。所以郭警官，你也保住了你这条小命吧。 乔家说完仰头就灌，郭林在旁边看了半天，自己手里的酒却半点没动。等乔家这半瓶眼看都下去了才转过头。 怎么，你喝酒还挑牌子呀？这干看着是几个意思？ 暴风的事再想想吧。 什么？ 要抓暴风不一定非要你来做这个线人，还有其他办法可以使，不用这么冒险。 乔家舔了一下嘴角的酒沫，放下酒瓶，歪头笑眯眯地望着郭林，表情几分意外，还有点好笑。 我说警官，你没事吧？ 这种送上门的好事还有拒绝的？这可不像凡事机关算尽的郭林呢。就好比刚才他特地跟他换衣服，不也是为了保留下来证据，以备不时之需吗？可是郭林不像开玩笑，他皱起眉。 这件事情你想得太容易了，总之让我再考虑一下。 乔家一把拉住他。 喂，这是我自愿的，你不用这么一副苦大仇深的款。 当初要他去黑狗旁边套消息的时候，郭林可没表现出这么煽情的良心不安。乔家手上使了使力。 不跟你一起抓暴风，早晚有一天你得亲手抓我。 乔家不是自寻死路，他是在拼命地给自己找一条活路。被抓着胳膊的警察没给他什么反应，两个人僵持不下的时候，乔家拿起郭林那瓶酒碰了下自己的，又递了回去塞到郭林的手上。他笑得洒脱。 郭林，这次我信你。 每一段旅程都背负某种孤独，光明黑暗是谁的信徒？一颗星辰创意遍布，等待着云破日出，照亮荒芜。沉默穿行无尽的迷雾，伸手试图将真相抓住。